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节目第70集啦。咁今集有我二世祖喺度啦，咁阿简诺夫就今个礼拜就倦勤嘅，咁系有猫姐喺度嘅今日。 系喺度，今日喺度嘅系。 哇，好好冻啊！呢几日 系啊，冻到趴喺度啊，黐线啊！琴晚得几度咗啊？ 琴晚前晚三度咯， 系咯，黐线，好鬼冻啊！ 有冇结霜啊？呢啲嘢 冇啊，我开电先，所以我唔知啊。 嗯，因为我自己就我琴晚都顶唔顺啦，即系其实我系。 你嗰啲应该系得特噶，你冇得特嗰啲暖气嘅咩？你去开 唔系啊？我就系唔中意夜晚开暖气，因为佢吹到我啲手脚咧，即系流血流血咁啊！即系炒嘢都流血啊，好大镬嘅，系啊。咁就即系系啦，琴晚都唔得，琴晚听完神驱都系要死死地起，要开住暖气听神驱。琴晚 喂，琴晚嗰集都系几好正。 琴晚你听到几点？我见到你点半都留言，屌！ 我听咗，我谂九个字到啦，系啊， 即系点半到，即系点半到收皮咯，系咯， 系啊，好攰，眼瞓，一瞓一觉。 唔系，即系佢，你即系封烟之前啦。 系啊，系啊，即系佢后屘又发觉佬嗰啲几正，后屘 咩啊？最尾先系发觉佬，差唔多。 系咯，嗰啲几正，后屘嗰啲先好听，我次次都系咁，我顶佢。 但系头嗰啲好笑，头嗰啲讲陈云叫鸡嗰啲好好笑，黑珍珠咁啊， 黑珍珠。唉，唔好讲呢个，讲翻啲正经嘢先。 系啦， 我哋节目嗰啲嘢系啦。 唔系，即系原本咧，即系今集咧就原本有嘉宾嘅，但系唉唔讲发生咩。 算啦，唉，冇嘉宾咪我哋自己搞掂仲好。 唔系，其实请嘉宾咧，如果佢上嚟爆料咧，冇证据嘅嘢咧，我系唔采纳嘅。系啦，因为我哋节目不嬲都系公信第一啦。 费事搞到我哋节目有差错，算啦。 衰个热血时报。OK 嗱 ，OK 嗱，其实咧，即系今集就内容丰富啦。咁其实有少台务嘢要交代啦。咁阿猫，即系你见到我呢几日都有试 Facebook Live 啦，即系其实同神驱同一个嘢嚟嘅，系啦。咁就即系其实以后譬如有机会我哋几条友做节目咧，咁我上次想出下图咧。或者即系好似神驱咁，即系无啦去影人个前伤咧，我就会开始即系做呢啲咁嘅嘢咧。即系有阵时，譬如你知我哋节目其中一个环节就系笑鸠啲新 apartment 啦，系啦，咁就有阵时我会出街影下啲 apartment 咁嘅节目， 咦好啊，影啲 auction 啊嗰啲咁嘅嘢咧， 影 auction 啊，影下啲咁嘅 apartment 啲有几柒啊，啲墙身啊裂啊渗水啊诸如此类咁样。 喂，讲起 apartment， 你咪之前铺个单喺 Melbourne 嗰单正喎。 呢、這个 Melbourne 啊，冧大骑楼啦，好鬼 high 啦。咁就即系试完咧，就 Melbourne 咧，咁就即系其实我哋节目都讲过好多次啦。Docklands 啲 apartment 咧，咁就发现啲咁嘅露台咧，嗰啲咁嘅玻璃幕墙就即系，譬如一等大厦有廿几等咁样啦，有差唔多三分一啊，系俾啲咩木板围住。咁就即系点解俾木板围住咧？就系呢啲咁嘅玻璃就裂啦。咁点解佢裂咧？佢就系冇 nickel sulfide 喺入边啊。系啊，唔系 ，sorry， 佢就系呢啲玻璃入边咧太多 nickel sulfide， 咁就令到啲玻璃易碎易裂咁样咧，即系你挡唔到风，挡唔到雨咯。阿猫姐知唔知？即系其实你以前住嗰间 apartment 嗰、那个，你话个露台唔出得去噶吧？咁其实你觉唔觉得？ 嗰啲新 room 嚟噶嘛？而家新嘅 apartment 系啊，即系你觉得佢而家其实呢篇新闻就讲紧话，即系呢啲咁嘅烂鬼玻璃点解？点解会首先就系用咧？就系而家啲咁嘅新 apartment 好多都系好似砌 lego 咁咯，香港啲居屋咁样咯。你系用预砌组件咁嚟砌一啲嘢出嚟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一来砌啦，二来你睇到佢啲钢筋咧，啲料嚟偷工减料啦，而家好多都系 啲云筋啊，偷工减料，云筋嚟咪钢筋。 总之而家乜叉都偷工减料啦，即系呢啲你系露台呢啲系你睇到嘅，但系入边嗰啲料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参观过 open house 嗰啲啦，入边嗰啲好偷工减料噶，你有冇发觉？ 入边嗰啲咪全部借渣木咯，系啊， 唔系木啊，俾嗰啲 cheap 薄你咋 ，cheap 薄唔系木嚟噶，系嗰啲纤维嚟噶， 咪、 打得烂嗰啲啊， 仲要系上面浸灰都未线完噶嘛，仲系好核突噶。 我哋都讲有法宝交楼啦呢度。 几好啊！咁铁架加佛宝胶咁样几好啊，仲要卖成百几万一间。 咪仲衰喎，我觉得仲衰过大陆。 咁呢度都多强国发展商啦，咁你见到我琴晚咪 tag 咗你一个 post 嘅，即系我哋尊敬的啊郭文贵大哥就叫推友们俾啲绿地集团嘅资料佢啊嘛，绿地集团你知呢度都购买咁款噶啦， 系咯，绿地俾啲上海帮其实， 绿地系上海帮啊，江派啊， 系啊， 咁啊。即系系啦，快捻啲开佢哋名系啦。咁呢单即系呢单咁嘅几度死人即系呢个叫做 Melbourne 嘅冧骑楼丑闻咧，你觉得会唔会系即系嚟紧？你知 Sydney 其实即系就预测咗呢五年内 apartment 会大冧市啦。咁你觉得即系大冧市 oversupply 再加一阵垃圾涌现喺市场度，咁你觉得会点咧？即系对于嗰个叫做 睇下有冇钱入嚟咯。如果外边有钱入嚟嘅，几垃圾都有人买噶。 系啊，咁 系啊。 咁啲用家是例如啲咁嘅基督徒幸福小家庭会点？ 嗰啲会搭沉船咯。 唔 系，即系如果你系好似嗰啲人咁多钱嘅，抌嚿钱落去嘅，咁我觉得冇问题噶。你俾现金嘅话，系咪先？ 佢卖骨灰位咁。 你冧我话知你啦，你俾现金噶嘛，系咪先？ 嗯，就是、 但系嗰啲唔系噶嘛，小家庭嗰啲要供楼噶嘛。 小家庭嗰啲啊，戆鸠嗰啲咁嘅人， 要买社区房冇办法啦。 你系咪最近写一篇文屌佢啊？即系呢班友拎住本圣经打飞机，又唔理出边啲世界发生咩事咁。 我好似唔系咁讲噶。 我唔记得你点讲啦，真系即系。 我冇话攞住嚟打飞机，我话佢哋即系咧。即系中意跟，其实根本佢哋即系啲嘅你翻教会，你要知嘅成日都话我哋要唔好同俗世俗嗰啲挂钩， 唔好同即系我哋要你属灵嘅事，我哋要为天上边要积财咁样屌佢真系。 但系嗰啲小家庭唔系噶嘛，跟好似啲猪群咁样，圣经啲猪群咁跟埋一堆咁冲落海啊嘛。 咁啊赶啲鬼入去佢哋度咯，啲咩即系贪嗔痴啊，扑街呢啲。咪冲落达令哈巴度，同啲北姑咁啊一齐呢、這个 咩？达令哈巴唔到你冲去爬 Mata River 算啦。 唔系佢哋好中意爬 Mata River 嘅，我屌 爬 Mata River River 啫，边个哈巴大佬？咩啊？ 算啦，屌佢呢啲。呢啲咩幸福小家庭嘅做应该死。 唔好讲少，琴日我行过咧，揸车行过咧 ，Canterbury 有一个重灾区喎，迟早都系。 你咩重灾区啊？ Canterbury 好多新楼啊，而家 你按住 Canterbury Road 嗰啲咪 Camps 下边嗰度啊， 跟住而家仲摆晒牌话 for sale for sale for sale 喎，嗰度都几大镬。 你知宝马喺边啊？ 系。 宝马对面嗰头啊嘛。 系啊，但系你近 station 都还可以，但系有好多咧喺 Canterbury Road 系唔近 station 噶嘛。 系啊，唔系 Canterbury Road 个 station 喺个 Canterbury Road 以北噶嘛，好 kelow 噶嘛嗰个位 啊。系啊，但系好多时啲新起啲 apartment 系唔近嗰个站噶嘛。 但 去 Camps 都要搭巴士。 喂，但其实边个实会想住个区咧？屌你知条 Canterbury Road 街噶嘛？屌好似 塞啊！黐线，而家星期六都佢中意跟住 station 隔篱起咗嗰个 Woolies 同埋 Coles 之后咧，塞到黐线咯。 但系你唔觉得 Canterbury Road 好柒？咁一条路好似十世冇铺过咁样嘅咩？ 佢冇 upgrade 过又窄，跟住又俾人泊车都黐线嘅。 但系 其 实头 应该俾人泊车吓。 唔系，但系嗰头咩人住多？ 嗰头啊，我发觉而家多咗好多强国人。我经过咧啲楼咧开 open house 咧睇亲都系强国人嘅。 系咪啲穷閪强国人？ 我点知道？我点知 道？但我真系觉得嗰度好柒，嗰度唔系人住嗰啲地方真系。 如果你讲鬼咧，我未见过，冇乜见到有白鬼 open house， 即系有啲旧嗰啲 apartment 咧，通常都系啲中东人去睇咯，见到。 但系好恐，即系一来就系嗰头唔近火车站啦，二来就系嗰度好塞啦，第三就系嗰度其实好杂噶，阿叉想住嗰度啊，真系。 都而家好多中好多好多强国人住喎，而家冇讲笑嗰度，嗰啲新 apartment 好多强国人啊，系啊， 全部新啊， 佢咪有个大 block 嘅 station 隔篱有个大 block 嘅，跟住我揸车经过好多强国人咯。 有啊，我其实嗰头咧有间日本嘢几好味嘅，但系咧嗰间咁嘅日本嘢咧就臭， 你入咗出唔到嚟喎而家， 你讲咩？ 揸车入咗去出唔翻嚟啊？ 唔系，屌 on Canterbury Road 嘅，即系。唔系咁危险嗰度系啦，咁就屌翻日本嘢咧，就即系其实就每日就限量卖几多客拉面咁样啦。但系咧佢又咩喎？佢系即系成日毫无预警咁样唔开门啊，跟住嚟到又 turn 你 back 咁啊，话你冇订位咁样啊，所以唔系好识做生意佢哋。 你算啦，大把好食嘅，佢得佢加咩黐线？ 咪就系咯，即系你咁捻臭档咁样，系啦。OK， 咁啊，今日第一单料啦，咁啊，即系呢个澳洲啊人口普查啦，咁啊最近就 publish 咗个 result 咁样啦，咁就即系其实咧呢个 census 嘅 result 连香港嘅南华早报都有报嘅，咁就话澳洲已经系即系 no longer 会 tie to 佢，即系唔再系一个欧同欧洲有密切嘅关系地方咯，变咗中国咯，系啦。咁啊，你点睇啊？ 咁系正常噶，而家你收咁多强国人，年年都收几万强国人。 唔系，但系其实我到而家都唔系好明白，点解澳洲人会咁 proud of 佢嘅 European heritage？ 我觉得欧洲好卵柒噶，我真系好卵唔想去嗰度。 有好有唔好嘅，其实欧洲都有优良嘅嘢嘅。 有啲咩优良嘅嘢？ 即系起码都回狗啲咯。你睇下你啲强国人咁整到邋遢遢咁样。 系啦，咁就即系呢度就讲即系呢个讲就回教。就澳洲60万个回教徒咯，系啦，咁就喺基督教之后就系最 唔系佢呢啲系啲人认唔认嘅 region。咁嗰啲人系譬如佢 extremist， 佢话佢唔认都得噶。 系啦，即系总之但系个数都好大啦，即系你未计嗰啲 hidden 嗰啲啦，系咯。咁就即系比起呢个叫2006年咁就 double 咗咁样咯，系啦。咁就仲有啲咩咧？咁就 喂，就系净系有个 census 咧，跟住嗰个 Nick Xenophon 又发癫咯，我睇下。 我 Nick Xenophon 讲咩 ？Nick Xenophon 都低能嘅，佢话咧，南澳咧应该要多啲移民。 点解要多啲移民？ 多啲移民就可以增加就业。 佢讲话要推动啲咁嘅叫基建 project 啊嘛，因为又起船厂啊，又整 football 又成。屌，但系你知唔知South Australia 呢个叫今个 weekend 啊，佢加电费加18% 啊嘛，而家边个世界上最贵电费嘅地方？ 黐线啊，真系！你点做啊？ 嗰度根本冇捻工做啊！屌你啲嘢咁捻贵，暗谋会想去嗰度咩？ 系啊， 你同埋你加电费你戆鸠嘅，你玩死啲，你玩死，就算你大商家都玩捻死佢啦！你突然之间加咁捻贵，大佬加20%，咪黐捻线嘅？ 黐捻线啦，简直肯定啲人走啊！你根本生存唔到啊！你计下个成本， 你 OK 嗱，你就你当你四人家庭啦，四人家庭你每季电费都差唔多要4嚿水啦，系咪？ 咪咯， 你4嚿水你无啦啦4嚿水加20%，你加佢1嚿水，你扑街喎！屌你好捻多人冇钱噶嘛，同埋个经济而家越嚟越差，系咪？ 越嚟越差嘛，同埋好多食福利嘅，知唔知？South Australia，我唔知你有冇去过，好垃圾啊！我觉得 咩啊？屌我识有啲人咧，就香港过去嘅，即系以前读女拔萃读协恩，而家喺 South Australia 咁啊，啲基督徒幸福小家庭啦嘛，戆捻鸠鸠咁样。但我成日润鸠佢哋噶嘛，我话即系澳洲咧系得雪梨同呢个叫 Melbourne 咧系人住嘅，其他地方唔捻系人住嘅。跟住之后佢哋好捻嬲，好卡。我之后我话咩？喺三流国家住，咪喺四流城市，三咪啲九流仔女咁啊，大个做土包子咁咯，咁啊好捻，系咪好捻贱咧？ 喂，你好串喎，你真系 咩咁系啊？ 咁失礼啊？ 咩叫屌我系咁捻串啦？屌你冇人叫你做埋啲咁嘅乡下地方，老豆老母栽培你读名校，跟住之后出资去嗰啲咁嘅乡村地方，三咪啲咁嘅土包子细路，呢个系你嘅问题，唔系我嘅问题。 咁或者人哋中意食羊肠咧？ 唔系羊肠啊！屌啲乜穷閪港男嘅啫，取埋啲屌，即系嗰啲香港都唔捻系住豪宅区啊！屌，即系翻到香港，翻到香港，我睇佢屌你老尾，同啲咩中学同学食饭，哇！屌你老尾，同我差唔多大，但系个40-50岁咁啊，个个拖住个细路出嚟，屌你老尾，啲咩閪饭局，唔好捻叫我啊！真系，屌你闷捻到閪，屌你老尾咁捻多细路喺度粗口又唔捻讲得烟又唔食得酒又唔饮得，屌你老尾，同埋啲老婆系样衰啊扑你个街，同啲咁捻丑样嘅咁嘅蠢閪食饭啊扑街，我真系命都短几年啦，唔好叫我去啲咁嘅嘢啫，屌你老母啊真系。 屌你老尾，真系咩？一讲起就上头啦，呢个乜嘢真系？ 系咯，你讲起就上头啊，真系。 咁啊，好卵丑样噶嘛，仆街，同埋嗰啲地方真系好卵柒啊嘛，屌！你睇啲咩死人报纸啊，成日 但系你有冇真系去过先？ 冇， 真系去过。 冇，亦都冇兴趣去，仆街。喺雪梨几好啊，我做咩要去你咁嘅书砖国嘅嚟唔系啲咁嘅閪地方啊？啲黐卵线嘅。 唔系，但系如果你去嗰啲浮仔咧，譬如做啲专业咧，系赚钱嘅嗰啲地方。 咩唔得啊？屌我第一我唔系好需要赚钱，第二我觉得冇呢个叫亚洲嘢食，我会死嘅。讲完，O K。 而家有嘅有啲外国人开嗰啲快餐嗰啲咯。 屌咁你冇得咁比喎，咁嗰阵系全即系嗰阵 Perth 啲妓院系全球妓院收入最高嘅地方啦，你唔可以咁比噶嘛。屌即系 Perth 啲嗰阵啲按摩院吓。啊屌黐撚线嘅，即系揼个斜骨四嚿水，真系，唉，屌，冇讲嗰啲，冇讲嗰啲咁黐线嘅嘢。OK， 嗱，讲翻呢个， 越讲越 high 喎你。呢个讲翻呢个2016嘅 census 啦，咁就即系澳洲而家有2400万人啦，系啦，咁就最多人嘅省份就系我哋New South Wales 啦，有750万人啦，咁 Victoria 就有600万人啦 ，Queensland 呢啲咩撚屌地方就有470万人嘅，系啦，咁 ACT 咧就喺呢五年内咧就佢个 population 增加11% 啦，咁就加4万人入去，咁啲人系咪狗冲入去买啲烂閪 townhouse？ townhouse 还好啊，有人买嗰啲 ACT 都买 apartment， 我都觉得好奇怪喎、啊。 蠢捻冇药医嘅，屌人蠢就冇药医。咁啊，即系呢个叫 Greater Sydney 啊，即系就系澳洲最大嘅 population centre 啦，就480万人嘅，系啦。咁就佢每个礼拜就佢嘅增长幅度系1656条捻屌啊，一个礼拜咁扑街啦，唔怪之越嚟越塞车啦，真系。咁喺2011年咧，就有130万个新移民就嚟咗澳洲咁样啦，咁就强国系排第一位啦，占191000人啦，跟住有啲咁嘅印度咖喱啊排第二嘅163000人，咁就 咁你唔 Asian 化都唔奇啦，你咁多强国人嚟噶， 咁就即系呢个叫。呢、这个叫做 of all Australian resident 啦，咁就有 26% 嘅人喺海外出世嘅，咁啊英国啊最多啦，屌啲 Pommy 嚟啊串七七嘅，我好啦好捻憎英国佬嘅，系啦，咁跟住之后就系、是、之后就强国啦，系啦，咁就 Pommy 点解咧澳嚟澳洲啲 Pommy 以为自己系 expert 啊，又好醒咁样 嘅，但其实成日俾人玩嘅，成日俾人玩翻转头嘅，你喺度串七七，但系即系你俾人玩翻转头。即系同好多嘢唔捻同你合作咁咯，我哋 系咯。唔知点解啲 Pommy 二名，你呢啲系特别串，唔知点解特别高斗啊？ 食屎啊！仲有啲咩捻屌地方，真系。咁 OK， 咁就即系72.7% 嘅人系即系净系讲 English 啦，咁剩翻嗰23.3%就唔捻讲嘅。屌我呢间屋就系讲广东话嘅啫，系啦。咁就 唔系，但系问题系，我觉得唔系你移民嘅人数问题，你入啲咩人先紧要嘛？呢样嘢讲得好啱喎。 又唔系啲閪人， 入埋啲垃圾， 系啦， 入埋啲垃圾入嚟系咪先？ 唔系啊，咁你 啲回狗嗰啲嚟食福利咁， 入 鬼用咩？ 入啲强国人入嚟洗黑钱，或者喺度做烂事。屌你讲话入强国人啦，有单嘢值得讲啊，即系。阿監製俾嘅呢單料，同埋我琴日都 post 過嘅。你知雪梨啲咩西邊啲咩閪區咧？呢、這個唔知好似喺即係總之係西邊啲閪區咧。琴日朝頭早咧有架車炒咗，咁就閉路電視影到咧一紮疑似強國人物體就急速逃離現場啊！但係呢班友係咩嘅？即係成個車都係油咁樣嘅，擺明就係呢個油漆佬啦。咁車入有個女人死咗啦，佢就 嚇咁大鑊， 係啊，好撚恐怖呢單新聞。跟住之後有個路人就幫手話，即係要幫個女人 call 白車咧。但係嗰班有咩疑似強國人嘅畜生就叫佢唔好咁樣，就知個女人死咗咯。係啦，咁就阿監製話呢班應該係黑工嚟。 哇！ 好 惊噶，你咁听你咁讲， 因为其实到而家咧，另外车上面嗰四条友咧， 都是失踪的，而家系咁就怀疑他哋非法移民咯。同埋我睇到话车块牌咧，其实几新嘅，系近呢一年出嘅，即系似系成班友咁，可能有啲接头人买咗架车俾佢，就周围做黑工咁样。 哇！ 系啊， 咁呢啲捉唔到佢嘅喎，如果佢系黑工。 佢匿埋喺 Herschel， 咁我谂都好难捉佢噶，即系匿埋喺西边啲閪区，咁你点捉佢啫？系咪先？ 系咯。 系啊。 佢用咩身份都得噶啦，如果系黑工，系咪先？ 咩啊？佢 都冇记录嘅话， 佢就算佢嚟，你屌你最主要就系澳洲咧，即系唔同美国咁样。美国你知入境要影相噶嘛？咁澳洲入境唔撚使影相噶嘛？基本上你辨认唔到佢嘅样嘅，所以系冇你就算你而家有 CCTV footage 都冇撚得拉，即系死无对证。 你点知系咪嗰条友啫？系咪先？黐线、 就系、是，所以咧呢单嘢我觉得好恐怖，系啦。OK。咁啊， 好得人惊！你讲到澳洲 而家，咁有单更加得人惊嘅就系、是、呢、這个你有冇睇 New York Times 啊？有篇 article 叫《Young》，其实有中文版嘅好卵楷嘅。我就做下呢个叫我哋嘅前主持废柴最中意做嘅嘢啦，即系读下中文版啊，系啦，即系呢条咩啊？你讲咩啊？ 我话你好楷啊！ 屌咩？呢条捻样啊，早踢早着啦，即系扫把佢出门口啊，啱嘅。屌你老尾有英文啊，唔捻睇，走去睇中文。屌你老尾话自己系移民顾问，我疑你老母啊！屌，即系搵资料啊，唔捻得，乜捻都唔得，仆街！真系快啲死啊！呢条友嘅。咁啊，即系呢个叫 OK 啦，屌唔好发癫，屌唔好睇中文版啊！真系OK， 有冇 Young Asian Australians carve up an identity of their own？咁就讲呢啲咁嘅叫做屌其实好撚柒嘅，即係呢班友呢喺啲咁嘅穷，即係呢啲其实係又唔係足，又我又唔可以用足星嚟形容佢，即係佢係有啲喺度出世，有啲好細个移民呢度啦，咁就喺西边嗰啲咁嘅柒区度，嗰啲咩 Bankstown 啊，嗰啲咁嘅 Liverpool 啊，嗰啲咁嘅越南，即係越棉料。 是不是他这些什么身份认同调查的东西、 不是不是调查的那篇东西，就是他们讲他们这班友就自称这个叫 little boy, little boy and little girl, 那你当然 little 了，你有就是你班友其实很冷矮的，扑街。你有没有听昨晚神区这个学立龟群不是鸡的龟群即系你班友真系成班个龟嚟啫嘛，屌即系全部都系五尺五、五尺六咁样，屌咧我行唔系去，好似即系好似可以已经可以怼冧佢全家咁样噶啦，系啦，咁就即系创立咗呢个佢自己嘅身份认同啦，咁就即系利用佢呢个叫所谓即系叫移民后代嘅身份，再加埋呢个叫 typical Australian growing up 嘅嘢咧，咁就话就自己做 little girls and little boys of Sydney。咁呢班咁嘅所謂即係叫越綿料啊，即係總之係啲咁嘅第三世界，即係我好撚中意用呢啲即係你邊度移民嚟嘅人，啲第三世界移民咧，咁啊覺得嚟即係佢好 try， 即係我就覺得呢班友好 try hard to be Australian， 但係啲白鬼基本上唔夠你兼排斥你，跟住自己覺得自己好撚型咁樣咯。屌你老尾，你走去溝女啊！你同人講話你呢啲地方嚟啊！仆街人哋女聽到啊走啦，西邊嚟嘅，屌你老母啊！死窮閪咁古惑仔咁爛鳩人咁樣，係咪先？即系你又融入唔捻到人哋，但系你又即系自己觉得自己好捻 high high 咁样，同埋即系呢度就系讲话呢班友其实自己整嗰啲咁嘅 Facebook page 又叫 Little Boys and Little Girls of Sydney 噶嘛，哇屌你老尾好捻柒噶，成身加埋几千蚊咁，其实呢班友一个月搵几多咧，系咪先？ 咁系， 屌你老尾喺度扮捻晒嘢，屌你即系呢啲叫咩？屌唔捻记得咗啲咩？有型有款冇现款，系啦。你话似唔似啊？你有睇嗰篇文啦，系咪啊？ 咪咯，唉，啲垃圾啊，全部 喺度扮捻晒嘢蒲咁样，屌你老尾！你有冇楼啊？你有冇车啊？扑街喺度扮型 enjoy life， 喺度焚歌，屌你老尾！你俾老豆老母， 咪可能分钟成家都食福利噶呢啲。 其一啦，其二就系即系，如果啲老豆老母系即系真系以前即系七十年代嚟嗰啲难民啊，屌人哋嗰啲好捻勤力、好捻悭嘅，睇到你咁啊零鸠头啦，系咪先？ 咪咯，分钟真系食全家食福利，你唔好话我话。 全家食福利，跟住之后自己即系可能，譬如搵份咁嘅写字楼工，就即系觉得自己巧威威咁啦，光宗耀祖咁啦，但系其实咧都俾鬼佬玩咁嘅喺度。 系啦，因为如果全家食福利，佢有嘢做已经好好威噶嘛。 系啊，即系。即系好似啲咁嘅基督徒幸福小家庭咁，我睇死佢香港都唔系啲乜撚嘢风光嘅人咧，过到嚟食屎，我觉得好撚正咁样咯。 唔系啊，即系香港都已经住啲垃圾长实，唔系长实都好噶啦，华茂楼嘅 希尔顿啊。 跟住嚟到有垃圾阿 partment 住，觉得已经好幸福啊，大佬。 我屌。屌你！我香港间屋长实，你唔好笑鸠我啊！真系， 诶，长实 OK 嘅，希尔顿， 希尔顿，诶，即系我唔系，即系第一就系我唔系好明点解会有呢篇咁嘅烂閪 article 出嚟咧？即系屌我喺加拿大大，我知咩叫 CBC culture， 但系 CBC culture 系。鬼佬系好 buy 你啲咁嘅嘢噶嘛？咁美国都有 Asian culture 啊，你要知道。 咁人哋真系叻噶嘛？啲 Asian 都。 但系你班友喺度交流喎，真系，即系未学行先学走先使未来钱，点样觉得自己好卵型咁样？你完全你喺呢篇文入边，我睇唔到你。其一就系你对于主流社会你有咩贡献啦？咁你好多时候你对住啲咁嘅鬼佬，你系要先讲贡献，之后再 build 你嘅 brand identity 出嚟噶嘛？你喺度鸠吹，基本上你快啲死啊！你班友真系， 你冇咁讲啊！你歧视人哋啊？ 咩？我系歧视咁点啊？咁点啊？好卵柒，扑街！个个真系龟嚟嘅，屌你老尾咁卵矮 ，gel 到咁嘅死人头咁卵高，扑街！你开你银行户口俾我睇，你有几多钱啊？斗多钱啊！屌你老母，扮型扑街，唔系出入搭火车，屌你老母 ，bus pass， 屌你老尾，冇钱啊！扮型，翻屋企屌閪啦，扑街，你老母閪啊！真系， 喂，仲啤你上身啊？你 doctor 上身啊 ？doctor 上身， 屌真系好好卵柒啊！屌。即系点样咁都可以做上报纸嘅啫，真系。 唔系报纸无聊嘛？喂，今日我睇到一篇 article， 我仲兴喎。其实你讲嘅身份咧， 咩 跟住咧，讲起嗰啲而家买楼，好多人买楼嘛，买到贵晒嘛。跟住嗰篇咁嘅死人大公，读澳洲大公报道明咧，喺度话叫啲人唔好 bring 嗰啲 Chinese investor。 我屌， 政府已经好努力噶啦。 嗱，我要打断你啊！嗰个唔系澳洲嘅。大公报嗰、那个系澳洲嘅热血时报，衰过大公报， 公信力低啊！ 衰过热血。 跟住我睇到咧，简直系一篇咧，好似嗰啲环球时报摆道明标题咁咯。 差唔捻多，唔系而家啲鬼佬都喺度屌啦。你呢排有冇出 city 啊？ 冇啊。 摊科站咧有起码三四个。 嗰啲 ad 系咪中文？ 系啊系啊，你知边单新闻啊？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系。 我屌佢老母啊！ 咪道明嗰篇真系睇到好兴啊嘛！又话大家唔好 blame 政府啊，政府已经好努力噶啦，嗱已经收海外 investor 嘅tax 啦，跟住咧海外买家其实唔系就 Chinese buyer 噶，我屌你！ 我好耐冇睇，我好耐冇睇道明嘅，所以我唔知唔理嘅。 我睇到我好真系啊，想讲顶你个肺！ 屌鸠佢啊！ 系咯，我真系想问，系咪其实咧大陆人写，跟住咧嗰啲鬼佬贴个名上？ 唔系咧，其实你好多时你睇 domain 啊，同埋呢度好多啲报纸写手，全部都系强国人嚟噶啦，你睇到个 last name 噶嘛？ 系咯，唔系有啲会唔会系其实佢整个假名咧、伪名咧？ 屌，摆明就系啦，仆街！你谂下，屌，琴晚啊神区啊，即系讲啊笑鸠热血个钱箱冇钱嗰啲，屌咁啊叫李先知嗰条卵样。是不是 是咯我觉得道明很多都其实是大陆给钱的应该是。你没理由写什么都这么大陆是对的。 有 什么我觉得很奇怪。 喂 ,UTS 那个 professor 叫什么名字被人拉那个。冯生。 冯尚义。 是冯尚义他呢其实呢在这些。 冯崇义冯崇义。 冯崇义他在这个叫做。 喂他那张相好像是云根你不要说。我贴出嚟，跟住你话呢个系咪阿根叔？ 咩啊？ 佢知点解佢嗰个企嗰个样咧，好鬼似做乜？ 呢个咪青山酒贩？我好似问我咪青山酒贩啊？ 人哋点同我人哋真系 UTS 仲做紧嘢噶，大佬。 唔系啲失业中年， 唔系失业喎，人哋呢个正常噶，人哋冇底子，人哋又都有底子，但系唔系嗰啲。 即系呢个唔使，呢个唔使俾谢师金。谢师金， 但系嗰张相真系好卡哦，我所有 share。 唔系，屌我以为系，我以为系云根嚟。嗱咁佢就讲咩咧？佢就讲即系你讲呢样嘢咧，咁冯教授就话。即係其實大概十年前到咧，澳洲嗰啲咁嘅中文媒體咧，都係好撚唔中意強國嘅，所以咧就即係報道新聞嗰陣嘅角度咧，都係即係會唔係好理強國啲嘢咧，就算強國嘅嘢都係即係笑鳩去串佢咁啊！但係屌，即係近呢十年半好撚多係即係人入嚟咧，就係即係佢仲係同強國有呢個叫所謂 positive relationship， 咁咪搞撚到啲嘢閪曬啦。 系咯，而家乜叉都閪晒喎！啲媒体，喂，系咪收钱嘅咧？冇理由咁閪嘅。 梗系有啊！屌，冇证据，冇证据啫。 冇证据，我哋就唔可以咁讲，但系冇理由写嘢咁 Chinese friendly 噶。以前我啱啱嚟澳洲，啲新闻唔会系咁噶。 唔够理佢噶嘛？以前系大部分时间。 以前佢真系人哋唔会话讲到明话，大家唔好 bring Chinese 咁样啊嘛。 肯定收税咁啊！即系讲到 blame Chinese 呢样嘢咧，我谂咧呢个头号奶共啊，澳洲头号奶共嘅光头閪啊，即系衰过光头达啊呢条捻样 ，Malcolm Turnbull 啊，咁就即系话佢如果 够背 呢个系咪？呢条捻样衰过光头达啊，系咯，咁就即系 卖国贼呢个系咯， 呢个就讲佢譬如喺即系呢个2019年六月嘅联邦选举咧。如果 Liberal 又输嘅话咧，佢会退出政坛，同埋佢连议员都唔捻做 啊！诶，系好啊，系咪讲要找数嗰啲嘢，系咪先？ 诶，但系你觉得会系 Turnbull 爆先啊，定系呢个叫做即系应该 sorry， 你话 Turnbull 爆先啦，定系自由党爆先咧？你觉得？ 我觉得自由党爆先咯，自由党而家入边内部分裂得好犀利。 唔系，咁你 sorry， 咁你应该话 Turnbull 爆先，即系 Turnbull 爆咗，但系自由党未爆，咁咪入边再有第二个冲翻出嚟咁样咯。 因为你自由党入边，我唔知之前有冇睇过有啲 news 讲过咧，其实佢入边咧嗰个 left 同埋 right 嗰度咧，个党内都有 left 同 right 噶嘛，比较偏左唔偏右噶嘛。 咁啊， 嗰啲人都 偏左就系 Christopher Pine 啊。Malcolm Turnbull 因為 一扎即系投资人行出嚟嘅人啦，右嗰啲嗰支就系 National 啊、Dutton 啊，同埋阿 Abbott 嗰啲咯，系咯。 同埋你睇到咧，大部分咧偏左嗰班咧，即系譬如 Turnbull 啊、Chris 啊，同埋 Barnaby 嗰啲咧偏左啲噶嘛，嗰啲人咧大部分咧都系黐强国噶嘛。 嗰啲， 但系你其他 嗰啲，即系嗰啲投资银行出身嗰啲人，嗰啲咪系，即系好似 Wall Street 咁样。 系啊，嗰啲比较黐强国噶嘛，你睇得出。另外嗰边咧，你觉得睇咧冇咁黐强国噶？你有冇留意 啊？有啊，右边嗰边唔系好黐强国噶嘛。 系啊，可能啲金主唔同会唔会咧？即系可能呢边啲金主，大陆嗰边啲金主系 local， 譬如 developer 嗰啲咁样咧。 我喺美国佬。 系咯，会唔会咧？会唔会金主唔同？ 我觉得系，所以啲派系就即系。 系啊。 但系我 你睇得出，同埋啲风格都好唔同噶嘛？你讲嘢嗰啲 咩啊 ？Malcolm Turnbull 唔系揽埋嗰啲咩写人火鸡姐嗰啲咯？而家火鸡姐就咩啦？话自己备受迫害啊嘛！屌你快捻啲，俾啲回狗强奸啊！真系 咩火鸡姐走啦？澳洲做咩啫？阻住晒 就系咯， 浪费纳税人啲钱，读书咪用我哋啲钱， 咪就系咯！屌快捻啲 纸片呢条友， 快捻啲俾 ISIS 强奸啊！真系最 俾。不如咁啦，同 ISIS 咧讲和啦，送条火鸡俾你，你唔好恐袭我哋。 我屌冚唔落，嗰条女可能喺啲回狗眼中系婴儿级数。 切，嗰啲回狗啊，饿得滞啊，乜都杀噶啦。 唔系，但系屌即系咁我饿得滞，我觉得婴儿系屌唔到噶嘛，婴儿真系屌唔捻落啊嘛，仆街鸠叔啊，大佬你。即系我最近睇一套戏咧，叫《屌仆街29+1》，系啦，港产片嚟嘅。即系你知边套啦？我入戏院睇嘅。哇！屌你老味，欣儿嗰咩死人閪样咧，成个尘道咁。 屌吓鸠死我，仆街吓到鸠叔啊！睇睇系即系咁啊，即系见到周秀娜梗系扯旗啦，但系见到佢真系鸠叔咯，真系。 周秀娜都老啦，而家唔系好叻，冇以前咁靓啦，走样啦。 周秀娜，我觉得佢老，你知老嗰嘅人系老叔噶嘛？你知咩叫老叔啦？即系啲面色唔系咁好啊，佢对波啊冇捻咗，同埋好瘦咯，佢啲即系冇乜神采啊，系啊。 咪啊，挨得多嘛，挨得多就残啦。 挨得多定坐得多啊？ 我点知啊？你问佢咯。 我话我问佢啊，咁梗系坐住咁问噶啦。 会唔会又学范冰冰？我听过啊，鬼 屌，梗系有啦，屌咩11108号房啊嘛。唔系，但系屌，唔好讲咪谂咩？但系我自己觉得Abbott 有机会翻嚟啦，系啦。 我觉得可能唔系，可能分钟 Peter Dutton 怼冧佢哋啦。 Peter Dutton 怼冧，跟住之后 Abbott 俾翻 Abbott。 而家 Albert 唔知有冇睇报纸啦 ？Albert 嘅支持度咧得30%啫，但系 Malcolm Turnbull 党内支持度有60%喎。 60%？ 系啊。 唔知。但系 Dutton 怼冧佢，拱 Abbott 上去之后再拱冧 Abbott， 我觉得个剧本系咁，即系唔好俾我老师有中。老师有中 咩？你话即系咩啊？即系 Dutton 拱冧，跟住 Abbott 上翻。 Dutton 同埋 Abbott 就暗哑底，喺度 怼冧 系啦。跟住之后 Abbott 冲上去，但 Abbott 咧太柒，跟住俾 Dutton 怼冧。 系啊 ，Dutton 呢条友都好奸，其实 Dutton 系奸啊！屌你！屌我呢排先喺度睇翻呢个叫即系千王之王，系啊，即系谢贤啊，系啊，同埋呢个睇埋呢个新嗰套叫《赌城群英会》，屌你老尾，你唔觉得德腾嗰时候国风咁？ 系咯，好鬼千啊，佢就系 咪成日有国风咁咯，咪好卵奸咁咯？ 系啊， 即系佢咁啊，系国风揽埋口面咁， 扮叉晒嘢，其实就喺度笑下笑下笑下。 张建中都系咁嘅啫， 系咯。 好啦，咁啊，即系我就觉得系啦，即系 Turnbull 爆先过自由党爆啦，自由党我谂佢下届都选唔到啦，呢把噶啦下届。 唔系啊，睇下边个上啦，可能 Dutton 都有机会嘅。 Dutton 咪有咯 ，Abbott 都有，我觉得 Abbott 有。 如果你出猫金 Turnbull 一定输啊，我觉得。 系啊，你屌你， 因为佢爆咗太多嘢啦，嗱又收大陆钱又剩，你谂下。 同埋做唔捻到嘢。 系啊， 就最主要就 是、之前你有冇睇佢早？去年爆的嘛，两个党都收大陆钱，跟着 Turnbull 又解释不到。 不是他根本就工作能力奇低，在勾噏奥巴马的。那光头的人是嘿的，即是陈云根啊，即是这个叫做光头达都是嘿的，那些光头是 嘿。什么他觉得他做了事的了，他保住那个 credit rating。 最好变垃圾 credit rating 嘅，好似你知道美国而家啲州爆啦嘛，New Jersey 啊爆啦嘛，系啊， 哦系啊 ，New Jersey 出唔到粮俾咩啊嘛，即系 Illinois Chicago 嗰度Illinois 爆咗啦，系啊 ，Illinois 爆咗系啊， 系啊，而家今个 weekend New Jersey 爆，我疯狂食花生嗰啲， 哇，咁啲楼咪好平， 但系 New Jersey 唔好住嘅啫。 但系 New Jersey 我成日睇嗰啲 house 嗰啲 house search 嗰啲节目噶嘛，又唔 exactly 好平好平，我唔知点解，可能近 New York City 系啊，同埋唔好住嘅，好多好多 crime 嘅， 系咩？ 系好， 但系好多人喺 New York City 翻工都住 New Jersey 喎。租楼咪冇问题咯，但系即系买就唔好啦，系啦，即系我识一啲人咧，就你知曼克顿对面岸就系 New Jersey 噶啦嘛，过条桥啫嘛。咁嗰度咧，對面有一個地方叫 Hoboken， 咁 Hoboken 咧就好似 roads 咁樣嘅，係啦，就好似 Meadowbank， 好似 roads 咁樣一 拆嘅，肯定咯。 因為又唔係拆，但係即係租咪平咯，即係冇人叫你買咁樣咯。 我不過 New York 嗰啲 apartment 咧，我成日睇啲節目噶嘛，即係佢講咧，你除咗樓價貴，仲有啲 strata 都貴過呢度 Sydney 嗰啲 strata 啊。 同埋佢啲 strata 咧可以唔俾你買嘅，好撲街嘅。 点解唔俾你买？ 即系佢个 strata 可以 reject 好多 buyer 嘅。我个 friend 旧年就买唔到啊。系啊， 咁都得啊？ 系啊，即系总之佢中即系个系啊，总之即系佢就即系总之佢就咁我 friend 啲 IT 佬嚟嘅，咁就即系谂住买间屋，即系费事俾租咁样啦，买间 apartment 咁啦，屌即系俾 strata reject 咯，咁咪好卵兴。 点解 strata reject 啊？咩原因啊？ 咩即系喺度觉得？ 个即系无啦住个后生仔入嚟会劲开 party 又成，但系我觉得摆明系种族歧视咯，屌！即系我 friend 系攞咩？我 friend 攞 H1B 嘅。 哦， 系啊，即系算够数啦。佢话佢话佢， 我知道有啲 apartment 我有听讲过话要只系限啲名人买咯，喺 New York。如果你唔系名人，佢唔卖俾你咯，系啊。 我够明明，我系网台主持。 唔系你呢啲啊，讲 Hollywood 嗰啲啊。 我咩啊？屌我深水埗普罗政治学院得未？网络界红人清算吓，喺、啊、度爆救你班友吓、啊。好啦，屌下一单新闻啦，系咯，都咁就即系其实。我即系我哋讲咗澳洲嘅社会好强国化，政治强国化咧，即系我估唔到连商业社会都强国化咯。阿猫姐，你有冇睇我 post 嚟 Uber 嗰篇新闻 啊 ？Uber 边有冇留意啊？你讲啊。 嗱，咁 Uber 呢篇新闻咧就系、是、即系咁就 Uber， 你知道其实全部司机同埋 Uber 都系冇正式嘅雇佣合约噶嘛，系咪？即系只不过系签个所谓叫 partnership agreement， 跟住之后就即系每个 deal Uber 就收 25% 做行政费，跟住其他啲就每个礼拜过数俾你咁样嘅，系啦，咁即系 Uber 司机就即系其实佢呢个唔系一个正式嘅雇佣关系咧，就系、是、Uber 冇需要供 super 啦，雇员都冇需要供 super 啦，系啦，咁就同埋即系其实 你揸 Uber 系攞 ABN 噶，唔系攞 tax 嘅，系攞 ABN 嘅，同埋就即系其实雇员就每个 tax year 员咧，基本上你系要计翻条数，俾翻啲税俾政府嘅，系啦，咁就即系其实有啲而家其实有个喺美国嚟嘅 union 啦，即系 Uber driver 嘅 union 啦，咁就喺澳洲 set up 咗佢嘅 local charter 咁样啦，系啦，咁就即系而家就喺 Queensland 嗰度就谂住对 Uber 提出呢个法律诉讼啦，系啦，咁就即系 challenge 佢呢个叫做嘅 employment contract， 呢个叫所谓 partner contract 咁样咯，系啦，咁就即系呢个 Fair Works。 喂，但系其实你谂下、如果咧佢转咗咧，有啲嘢未必 deductible 咯。你如果你系 Uber driver， 你而家个 business 嘅话，你系多啲嘢可以 deduct 噶。 你乜都得啫，差唔多系。 系啊，但如果佢转咗，譬如 Uber 系当请你一个司机啊，你好多嘢唔得噶。 因为你好多你好多嘢你要当你当咗系 cap cost 啊嘛，就唔得噶啦嘛。 咪系除非公司当 fringe benefit 俾你咯，但系又好。 但 FBT 扑街，你 FBT 其实你出资系出资你落 又要交税咯， 你落袋极少钱。咁、那个 fair work ombudsman 咧、已经 所以又系死啊！其实 ABN 都唔系问题嚟噶，你如果你呢啲自由职业咧，你其实 TFN 仲唔抵？ 咁就。咁就其实 Fair Works on Ombudsman 咧，已经系 因为你澳洲税高啊嘛，你唔系香港嘛，同埋澳洲咧有好处，你生意好多嘢可以 deductible 嘛。 系啊，你买卷厕纸都得，系啦。 系啊，但系如果你系 under employment 嘅，你买厕纸就唔可以 deduct 噶啦。 仲要扣翻你税添啊，你人工都呕翻出嚟添。 咪系咯，所以如果佢个你买个厕纸当你 FBT 啊嘛，仲扑街， 扣突咯。 系啊，所以其实冇问题，我觉得 ABN 点解系要搞到 BTFN 咧？我真系唔明 点解咁咧。即系总之，其实而家 Fair Work Ombudsman 咧已经系 investigate 紧呢个 case 啦。咁就 但系佢自己系咪全国嘅定系 Queensland 噶？ 全国啊，屌！佢之后就系其实点解佢要即系我点解话佢系强国化咧？佢呢度有 interview 咗 GoCatch 个 CEO 啦，你知 GoCatch 系咩嚟噶啦？即系截的士啲咁嘅 app 啦。其实 James Packer 有份嘅呢个系啦。咁就即系讲话，其实呢班友就有正式雇佣合约，即系呢个叫做呢班友会帮佢供 super 咁啊，即系基本上系大商家剥夺啲嘢咁啊。你觉得呢个故事似唔似 Uber 喺强国俾滴滴快的踢出去咁样？即系一啲立卵杀嘅本地企业，跟住之后嗰啲本地企业就唔系好识做嘢嘅，就即系即系 即系讲真啊，你踢得走 Uber， 人哋有第二个啫，下次 lift 系咯， 系咯， 就系咁啦。 或者佢有第二啲嘅 structure， 你捉唔到佢啫，系咪先？ 啊，甚至唔系好似我帮衬开啲唐人嘢咁样咯，唐人嘢我打个电话佢嚟咁样咯，系咧，你吹 咪计计咁。 系咯，就系嗰啲，我系用呢啲噶嘛，我去机场系用呢啲噶嘛，65蚊几抵啊，系咪先？ 咪咯 ，call 鸡几啊，糖布大把啦。 系啊，你屌你而家，同埋其实 最近 Uber 澳洲加价噶嘛？屌你老尾，喺我屋企出机场有90几蚊啊！黐 咁贵？ 系啊，好捻贵啊！我出我 call 架机60蚊都贵啦，其实。不过 而家 Uber 系加价，我都听讲话系啊。 但系即系我揾鸡计嗰啲咧，同埋 Uber 咧，我唔中意司机咧揸车咧揸捻到好捻閪嘅，即系70啊揸50喺度抌波钟咯。 咁贱？ 系啊，唔 佢唔系计一个雕嘅咩？佢做乜揸慢啲啊？ 计时间噶嘛。 系咩？佢唔系，我以为佢计雕嘅添。 唔系，佢系计佢入佢咁嘅，佢个 base rate 啦，跟住之后就计 distance 啦，跟住之后就计时间咯。所以塞车嚟系閪嘅。 哇、哦！屌，咁 call 鸡记算啦。 系啊，鸡记平好多，同埋屌鸡记，鸡记你做熟啲咧，咁同即系我同个司机都即系叫几 friend 咁样咯，系咯。 系咯。 即系我上次喺美国翻嚟，我一上车话屌我冇钱啊，仆街！佢话啊，下次先，我话屌唔得，你喺银行，你喺银行，你喺银行停一停，我揿钱俾你，系啊。 系唉，不过我觉得而家澳洲啲 local 啲 business 咧，成日以为用以前 high 嘅模式咧，唔得噶啦，而家好多你好多新嘢噶嘛，而家 唔系你好似 Harvey Norman 啲嘴脸咪系咯，你都戆鸠嘅真系，你 Amazon 快捻啲入嚟嘅真系，即系我嗱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唔好话我老师又中啦，我觉得 Amazon 会买 Office Works 唔出奇啊， 因为佢。 佢好似系咪之前买咗个 staple 啊？嘛 ，staple 已经卖咗啦嘛。 唔系 staple 买俾第二啲人，但系唔系买俾 Amazon。但系我觉得 Officeworks 之前话买唔买，我觉得系托价好靓价卖俾 Amazon 咯，即系浪高个价咯，系咯。 喂，其实 Officeworks 佢买咗有着数，好多 corporate client 嗰啲嘢。 同埋 Officeworks 就算我哋而家去买，其实啲嘢都唔系咁差嘅啫嘛，系咪先 ？OK 嘅，但 Officeworks 主要其实唔系 target 我哋嘅，系 target 嗰啲 corporate 噶。 同埋 office work 我中意佢开得夜，开到十二 点。嗰阵时佢同corporate express 斗啊嘛，唔知有冇听过 corporate express 咪执咗 后尾俾人买，后尾咪俾人买咗，唔记得咗。 俾人买埋咁样， 唔记得俾 staple 定俾佢买咗。总之系后尾俾人买。 但系 staple 冇街铺噶嘛 ，staple 冇噶 ，staple 好似 Avery Dennison 啊。咁样系， 但 Avery Dennison 好閪喎，好贵喎啲嘢。 唔系，即系但系嗰啲系唔做零售噶嘛。 系啊系啊， 如果 Avery Dennison 啊，屌你老尾，我识啲卵屌，以前咪喺度做咯， 将军咩啊？唔系大将军啊，系咪嗰度就 咩大将军啊？吴文远唔系屌，吴文远叫 Avery Ng 啫，唔系代表佢系唔系屌屌好烂啊！屌唔卵想讲，吴文远黐线喎，俾香港01影都系俾人揼，好卵癫啊！真心 好癫。 嗱咁啊，即系其实讲开呢个叫做 Amazon 啦，我哋讲下啲科技新闻啦。其实呢几个 topic 咧，我准备咗几个礼拜啦，而即系好少有啲 topic 咧，我准备咧阿猫姐。 喂，咁其实如果Amazon 入咗嚟，其实澳洲好多嘢都会死嘅。我谂第一个死先应该系 David Jones 同 Mayo。 仲有咩咧 ？Rebel Sport 嗰啲都死啦。即系你知 Super Auto， 你知 Super Group 系有。 喂，而家有一间叫 Just Sport 嚟嘅，我哋知唔知一间？ 咩嚟嘅？ 英国嗰间，即系佢话明咧，啲大牌子买嘅嘢会平过你其他铺头咯。 唔系，如果 online 价咯 ，online 价 有嗰啲咩 The Iconic 嗰啲都系噶。但系我成日嗰啲觉得嗰啲地方系卖假嘢咯，所以我唔买咯。唔系，屌！ 唔系，其实如果你讲真，你啲零售要生存咧，你除非你买啲嘢系 online 人哋买唔到，如果人哋 online 买到嘅鬼帮衬你咩？ 唔系，但系澳洲咧好得意嘅，即系啲 cheap 閪嘢咧就贵，即系就上网买平啲咧，但系啲名牌咧系落街买平啲， 可能税嘅问题。 唔系，我真系我礼拜三同你食饭啦，系咯，咁啊。即系我哋应该见到我着嗰条牛仔裤，差唔多30几岁嗰啲咧，喺澳洲买平过，喺美国买平。我条喺泰国买嘅，所以好捻平嘅。因为即系 泰国梗平啊！ 屌泰国撞啱我圣诞去撞啱减价啊，所以条裤大概100几蚊到啦。但系讲紧系，譬如你知Galleria 有间嘢叫 Inco 系卖啲好捻贵嘅男装噶嘛？嗰度要4嚿水咯。但系我泰国买8-9几岁啫嘛，我牛仔裤。 系啊，泰国平好多呢啲嘢。 但 系喺咪 Paragon 买你喺？ 唔系 Paragon， 啲新摩嚟嘅，我都未去过嘅屌。即系你知 Paragon 系黐住一大扎嘢噶嘛？嗰个 系， 总之系嗰度其中一个新摩咯，系咯。 哦，成日都有好多新嘢喺泰国。 你睇下聪哥多咯，系啊，唔系 我都想去佢介绍嗰个 food court 食，唔好讲笑。 我去过啦，屌，咩好平嘅啲嘢，屌好啦，即系好易做皇帝嘅嗰度，系咯。 哦，是 cowboy 仲正啦，系嘛？ 屌我呢个一言难尽， 得言难尽呢、這个。咁啊，即系系咯，好少啲科技新闻，你讲有兴趣啦。咁即系其实澳洲系啲人系慢嘅，但系迟到好过冇到啦。阿猫姐，你我喺个 group 度 post 咗呢个叫 Google Flight 嚟临澳洲，你好兴奋喎，系咪啊？ 正啦、啊，呢、這个简直。 点解咧？你都唔去旅行嘅，咁点解觉得咁正咧？ 吓、啊？咁多啲 choice 咯，要出去嘅话， 但系你其实你 Google 你用 Google Flight， 其实即系香港嘅朋友未必知啦，即系香港嘅朋友我知道你班撚屌都系睇啲閪假期介绍有咩平机票啊，搭埋啲咩香港快运啊，搭埋啲咩港航嗰啲咁閪嘢啊，抵捻你哋死嘅真系系啦，或者睇 CX Flight Fair， 但系咧 Google Flight 咧就系、是、其实系即系基本上你只要你输入你想去。嘅地方想去嘅日子咁就会出晒即係唔同公司嘅 deal 俾你咁样。係啦，同埋。 咁咪即係好似 Trafalgar 嘅，不过係free 版囉。 但係有一个好处呢，你话 Trafalgar Expedia 嗰啲咁样呢、你嗰啲係你要透过嗰个 website 嚟订㗎嘛，同埋有阵子佢譬如你係要 book multi-city 嘅话要几间航空公司嗰啲係有阵子你航空公司係收唔到个 order 㗎嘛。但係 Google 有一个好处呢就係直接同航空公司 book 㗎，所以好正嘅。系啊， 喂，咁啲 agent 去食屎咯。 即系佢系用 Google 嘅界面，但系你一揿话 select 嗰阵咧，佢 redirect 你去航空公司嗰度 book 嘅。即系佢同埋 咪话嗰啲 Fly Center 咪可以接埋咯。 同埋佢个 rate 咧系好嘅，佢个 rate 系好过你走 Expedia 揿咁样嘅。系啊， 哦 ，Fly Center 一个。Fly Center 一早应该接啦，大佬咩年代啊？去 travel agent 攞埋啲咁嘅嘢，屌系啲咁嘅傻閪垃圾白人，只觉得好正啫嘛，我先唔想去。 不过有时佢有啲 deal 系平嘅，佢有啲 deal 就系 Fly Center only 噶，唔知你去个订咪？有啲 holiday package 除咗酒店 deal 咧，得佢有噶咋？ 屌咁你要个白人个，你要个白人式旅行咁，我唔怪你啊。但系自由行嚟讲，一定系 Google Flight 最平。 哦，咁如果你譬如翻香港啲，咁梗系 Google Flight 最平啦。但系譬如好似上次我去，我唔记得泰国定日本咧，我买 package 嘛，即系买啲酒店 package 咧，系平过自己 book 嘅，系啊， 唔出奇啊。 佢有得送嘅咩？咪冇几万人送嘅嘛，系啊。 咁啊，但系冇啊，即系其实 Flight Center 都已经完成咗历史使命，唔系好再值得喺度，系 啦。诶，我唔系佢，但系啲股票仲好贵喎，而家 未冧啫，即系佢。你唔好话，即系如果Google Flight 再煲得行啲咧，落下广告咧，我谂啲友仔都唔系佢。同埋， 喂，咁你听你咁讲，我觉得如果你长远嚟讲，嗰啲 realestate.com 都冇得做咯。迟啲如果人哋直接好似有金珠版咁样，直接都唔使经理俾钱你，好贵 个落 app。美国一早有啦，即系全部都系直接同业主 deal 噶嘛，系啊。 系咯。系咯，咁你嗰啲 real estate 迟早都死噶咯。 你搵下，你阵间你做完节目，你睇下咩叫，即系你总之你上下 Truly 啊嗰啲好靓嘅人哋嗰啲，同埋就即系呢个叫做唔系咁，即系 Fly Center 咁，其实我明点解，即系佢而家仲有存在价值，就系因为好多啲咁嘅老柴 pensioner 系中意嘥自己时间噶嘛，即系好似民建联咁样啫嘛，即系屌你老尾，你走去落区帮人量血压嗰啲，但系呢班 系我讲起咧 book 呢啲嘢咧，喂，我觉得我奶奶最醒目，佢咧佢好正，因为佢喺Fly Center 问佢搭 cruise 啦，早几年去搭 cruise 欧洲啲 cruise， 跟住喺度问咗个价。跟住佢翻香港再問，因為佢我即係仲有啲屋企人喺嗰邊嘛，跟住發覺咧，其實香港平過呢度喎。但係你知唔知道其實如果你譬如 book P&O 咁啦，澳洲 book 啦，其實係同一個 cruise 嘅喎。 係啊， 但係你因為呢度要俾 GST 啊嘛，所以呢度係會貴過香港 book 嘅喎。 屌咁你好彩啫，因為你係去第三地啊嘛，去歐洲啊嘛。 咩第三地啊？ 即係你知道有啲嘢，譬如我要喺香港買澳洲嘅機票。是贵过澳洲买回香港的机票。 不是，我说的是同一样东西，即是你那个 cruise 是同一个 cruise。 最主要就是那个 cruise 在欧洲买第三地的东西，那当然便宜一 点。同埋你知不知道，初初都不知道，以为一定要经过香港才可以买到，原来是不用的，你可以打电话去那些旅行社到打 credit card book 的。即譬如我现在想着去搭欧洲 cruise， 你只要在澳洲买张来回机票，那个 cruise 可以在香港 book 的，知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早知道。 咁样可以悭几百蚊嘅喎，即系几百蚊澳纸喎。 屌你知唔知我香港个即系总之系爆啊！ 你知啊，咁有啲人未必会知。 即系爆下生果哥啲嘢啦，生果哥用嘅，唔系布 J 哥，屌唔系生果哥， 即系暴 J 哥个香港嗰个旅游经纪系，你知唔知陆东啦？陆东老婆啦，系啦，即系呢个系暴 J 哥啲嘢啦，系啦， 唔系咁，有啲人唔知噶嘛，有啲人以为要翻去再俾钱噶 嘛， 其实唔使噶嘛。 第三地， 你上榜都可以俾噶，而家 第三地，屌你！有阵时我屌我啲 friend 咧，净揩捻到啊！屌你老尾，佢喺香，佢打电话翻香港 book 去日本啲嘢，系咯？喂， 喂，系听紧， 系啊，佢咪打电话翻香港 book 啲日本团咯，系啊。 喂，日本团，但系香港 book。哦，但系我唔知道个价钱啦，但系 cruise 嗰度真系好抵咯，我觉得佢平咗800几蚊澳纸，真嘅。 咁多 系啊，佢搭嗰个 cruise 成6000蚊、6000-7000蚊澳纸噶，系啊。 真系有钱啊！ 佢年年都去旅行噶啦。 Anyway, 但系呢个方法系醒咯，即系有啲人唔知咁样可以讲下嘛，因为有啲人以为你澳洲 book 个 cruise 以为同香港 book 系唔同，因为嗰啲 cruise 咧，你外海外啲 cruise 其实佢集中晒全世界嘅人噶嘛。 系啊， 即系其实你边度个加拿大 book 都系去嗰个 cruise 噶嘛，即系嗰个船。 你去边度都一样嘅，系咪先？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其实唔使呢度 book 噶，呢度 book 贵啊，系啊，都系嗰只 P&O 系咪先？ 咁啊。即系其实讲起旅行啦，咁澳洲就最近就即系由7月1号开始就唔需要再填出境卡啦。你知唔知呢单嘢？ 哦，呢单嘢我听过，系啊。 因为呢单嘢咧，第一就系、是、即系其实我觉得， 喂，但系澳洲唔系同咩其他地区合作话咩反毒啊嗰啲咁嘅嘢嘅咩？ 系啊，但系佢喺航空公司嗰个 system 已经捞咗你啲资料啦嘛，所以佢冇需要再填多一张卡。 咁啊系，其实而家都唔使填啦，咩年代啊？佢一个佢打你个passport number 都睇晒呢啲嘢噶啦。 基本上而家你知 check in 嗰啲嘢咧，基本上你已经系。乜撚嘢已經要你填定 嘅？你一掃 X 光，你都睇曬噶啦，唔係？ 如果唔係啊，佢乜撚嘢都叫你填定咧，即係去到嗰度嗰個地址啊，即係叫你即係 check in 班機嗰陣啊，地址啊、電話啊、諸如此類已經叫你填定啦。即係佢嗰陣已經你未出發啊！屌，之前嗰48个钟佢已經做咗 background check 啦。 即系你讲以前出境卡， 唔系啊！即系而家其他国家点样去 screen， 同埋澳洲当局点样 screen 啲出境者嘅资料啊？ 哦，咁其实而家你好容易追踪嘅啫。讲真，你啲 phone 系 smartphone 嚟噶嘛，追踪你个 smartphone 咪得咯。 屌，所以先至即系最近你知 使乜填啫？唉， 所以你先知即系点解最近雪梨机场系拉咗啲人准备去参啲中啲啲咩 Lakemba 啲咁嘅閪中东狗仔去谂住参战啊嘛。 参战嘛，系啊，其实好容易 track 到噶。而家你根本使乜填啫？你一个，我即系你个电话就搞掂啦。就算你个电话唔开，佢都追到啊嘛。 电话唔开，好难追到嘅。 唔系啊，追到噶 iPhone 嗰啲追到噶，佢唔知道有个 device 你系追到噶。 咁啊， 系啊， 咁啊，即系总之就系最尾一单料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做這個、 所以有冇听过以前阿 Dota 都有讲过啦，佢唔中意用嗰啲先进嗰啲 iPhone 嗰啲嘢噶嘛，成日惊俾人 track 到嘛。 佢用旧电话噶嘛， 系旧电话冇呢啲 function 噶嘛。 系啊，咁其实好多咩啦，我识好多啲即系古惑仔啊，即系尤其是系做装啊、卖壳嗰啲咧，全部都系咩噶嘛，系咯，即系全部都系。全部用旧电话噶，系啊，因为 所以啲旧电话未有市场就咁解咯。 费事俾证监勾线啊嘛，系咯。 系咯。 所以就系即系点解331，点解3310仲系咁有市 场？有价值，有市场系啦。 咁啊，系啦，即系最尾一单料啦，都冇乜时间啦。呢、這个叫上网购物咧，原本咧就喺今年7月1号咧就实施。1000蚊以下都要收 GST 啊嘛，咁佢就暂缓一年，你点睇啊呢单嘢？ 好事啊，有乜唔好咧？ 好事啊，但系啲本地商户喺度屌鸠，话呢个会进一步喺经济差度陀衰交。 切，咁你系咪收唔收税？啲人都上网睇噶啦。你讲真，你个 Fox 有咁閪啲节目，你冇装个 Fox 啊？ 咩嚟嘅？ Foxtel 啊， 唔知 嗰啲节目真系好閪噶，因为我朋友装过咧，去屋企揿咧，咦，成日重复又重复播来播去都系嗰啲咁嘅垃圾嘢。你 Netflix 嗰啲唔系，你中意睇咩节目你可以自己揿啊嘛。 Foxtel 系咪净系俾白人睇嘅啫？我唐人嚟噶嘛，我唔睇噶嘛。 咪 Foxtel 咧，啲人装通常系睇嗰啲垃圾 footy 啊、cricket 啊嗰啲咁嘢咯。 White trash 啊。 可以录噶嘛？录完佢咪得闲睇 replay 噶嘛？ 吓咁点咁点解要 replay 球赛？你唔觉得好闷嘅咩？你要知道结果咁睇嚟把捻 咩？嗰啲中意睇个过程噶啲鬼佬， 即系点啊？即系中意搏嘢，唔中意生仔，中意睇个制造过程。咁你睇 AV 得啦。 我点知道？你问佢哋咯。我净系觉得好 X 闷啫，嗰啲 cricket 浪费我的时间吓、啊，我有时间走去炒下 number 唔好。 喂，仲有我想问下你咧，点解咧嗰啲咧 State of Origin 咧，佢哋咁 fancy 嘅，真系好白痴，我觉得。 天怒人怨啊，塞车啊，扑街！ 年年都系嗰对咁嘅 New South Wales Queen 城咁，有乜好睇啊？ 人哋头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啊嘛。 喂，最弊佢咧，次次打呢啲波咧，搞到咧火车站大塞车咁样咧，好多人噶。 唔系天怒人怨咯、啊。塞车，我唔睇嘅，我唔睇呢啲嘢嘅，屌冇兴趣睇，咩睇就瞓觉啦，真系。我连睇 F1 都瞓得着嘅，系咪？ 唔系喎，但系啲人好中意睇嘅。 我现场睇 F1 都瞓得着啊，我癫到系。同埋我其实我最癫嗰单嘢系我睇陈奕迅演唱会都瞓着咗，我好闷啊嘛，屌！ 唔系咁你睇个咩啊 Tour de France 啊？ 唔系我瞓着嘅，屌我睇嗰啲嘢真系瞓着嘅， 系啊。咁唔知有咩好睇？踩单车围圈。 我听神驹都瞓着啦。 唔系啲我听到有啲阿婆阿客咧，唔系白客咧，好中意睇 Tour de France， 跟住我问佢有乜好睇，佢话啲 scenery 好靓。 咁你去啲卖电视机嗰啲铺。坐一日啊，好唔 好？咁只可以娱乐无穷嘅啫嘛， 咪就系咯，即系你去电器铺坐， 反娱乐无穷。 你去电器铺坐喺啲电视面前一日，咁啲都好靓噶，系啊。 唔系啊，我话佢即系好似娱乐无穷啲鱼咁样揈下揈啫嘛，咁嗰个踩单车咪一样。 唔系好明啲白鬼嘢真系，总之就呢个 online shopping 。1000元以下唔使收税系好事嚟嘅，咁啲 local 即系屌你其实你上网买嘢唔系唔想系， 但系其实我发觉有啲网站咧，就算佢超过1000元咧，点解佢有时都可以避嗰啲税咧？ 唔系咁，其实都系佢其实你邮局好卵 hea 嘅啫嘛，我都试过我订过5000元嘢入嚟都冇收税啦，屌睇你海关扣唔扣鸠你啫嘛。 哦， 系啊，我订嗰套避震入嚟咁。差唔多 会唔会系佢填嗰张 form 玩第1000就唔使咧？ 我唔即系唔系其实有啲巧妙嘅。第一就系、是、即系我以前喺加拿大做出入口嗰阵，我做呢啲嘅。即系第一啦，就话系 gift 啦，系啦 ，gift 就一般嚟讲都唔捻使打税嘅，系啦。咁第二就系、是、即系其实你报少咧有好有唔好，报少咧譬如出咗咩差错咧， insurance 系啦，咁啊冇嘅。你可以话系呢个叫 insurance replacement， 即系 ship 入嚟嗰阵话系啦。以前我走水货就成日用呢招嘅，或者 warranty replacement 系啦，即系以货税噶啦。你唔好喺度欺鸠我系啦。咁嗰度我系基本上我系有阵时我入口啲嘢，我叫对方填 insurance replacement 咧，咁我搵到个 margin 啦，系啦，即系同埋就咩咯，即系呢个叫做有啲嘢就。叫人用一用佢咁先咯，即系二手嘢咁咪叫， 或者拆咗个盒咪当二手啦。 系啦，即系避少啲税咁样咯，系咯。有阵时甚至系咩咯，即系话系呢个 family transfer 咯，咁又悭下税。我屌我而家，我今日真系 doctor 上身，即系同大家分享做生意嘅巧妙。 系我 doctor 嘅啫。 咁啊，仲有啲咩？系即系以前都系用 warranty 啊，用 insurance replacement 啊。 喂，即系讲翻头先嗰单嘢啊，咁你觉得譬如就算有啲 Netflix 咧，定系收税啲人会唔会继续用咧？ 咩啊 ？Netflix 中咗毒噶啦，好多人，所以照俾啊。即系 喂，但系如果佢咁多人用 Netflix 咧，每人收1蚊都好赚噶喎。 咁都好过亿，好过亿你咩？好过亿你 Foxtel 啊？边个睇 Foxtel 嘅啫？真系 like 咪 serious。 都话睇 sport 咯，啲人睇 sports 咯。 即系你认为以呢一种咁嘅种族清洗方法，仲会有几多人睇呢啲嘢？ 喂，咁会唔会第日睇变咗Foxtel 播乒乓波波排球？ 即系中超联啊，扑 中 街！ 你咁讲咁，Foxtel 会唔会转型第 我觉得咧，即系你唔好俾我老师又中啦。我觉得梅毒咧，迟捻早咧，将全部成堆澳洲咁嘅閪嘢咧，卖捻晒俾强国，卖俾大连万达，咁啊直接喺度播埋啲咩湖南卫视算啦，系啦， 播咪嗰啲咩《非诚勿扰》都有人睇噶嘛？ 浙江卫视 喂，SBS 之前有冇睇啊？佢会播《非诚勿扰》喎。 咩啊？佢唔系播好耐噶啦咩？ 系 咯，就话会唔会即系买，因为直情好似 SBS 咁样将嗰啲嘢搬过嚟配个英文字幕算咯。 你有冇睇陶杰啊？今日篇文啊，即系呢个西方社会啊，头脑简单咁，即系有啲咩垃圾观众咧，睇埋啲咩垃圾閪节目，所以都冇捻得救噶啦，系啦，即系呢个节目啊崇优嘅，所以咧，即系我系唔会俾啲冇证据，一来就系我唔会俾啲冇证据嘅人喺度胡乱爆料啦，因为即系我系神，我即系我都会神区咁 其 样 实 我。 我觉得佢讲唔系咁讲，但系即系你唔好用一个爆呢个角度。如果你冇证据嘅话，你可以就咁讲嘅。咁 即 我 系 唔觉得佢，可能佢个方法我觉得 唔 唔 系 系有啲问题咧。 即系我就觉得咧，吹风同埋鸠吹系两回事嚟嘅。即系郭文贵呢啲啊叫吹风，即系 咁佢 郭 有证据嘛？咁讲贵 咁 系咪？ 你要梗系起码有翻7分真啊，至少可以吹到风啦。即系另外嗰30%系关你卵事咩？你真嗰70%够爆啊！你吹到嗰30%天花龙凤都有人信噶啦，系咪先？即系好似而家你见到好多时啲人都喺度问王阳达有冇做政治庇护，我肯定同你讲系冇，因为步 J 哥，我老友步 J 哥屋企人呢，就开移民顾问公司嘅喺加拿大，咁基本上呢，你要真系就入纸 喂， 仔呢。 讲真，如果佢真系佢申请 你唔 咗， 捻嚟得景嘅，屌你唔好攞咁多戇鳩啦，真系。 唔系啊？咁如果佢真系申请咗，香港层楼就卖咗啦，系咪？ 唔系呢个问题啊，即系其一啦，其二就 系啊。 系你申请咗，你仲喺香港咁捻高调，你找屎咩？真 唔系，即系有可能会唔会佢尝试过唔得，就系有可能喎，真系。 呢样嘢我唔知啦，我净系知如果系有人帮过佢申请嘅话，呢班友就系、是、即系呢个系我嘅推断啦，即系唔好喺度捉我屈你啦，就系之前有人搞鸠四海文集 Facebook page 嗰几条友，佢系呢班友就系其中一个，就系、是、人妻咩人妻先修班教煮嘢食嗰条肥婆。你快啲死，同你老公一样，同你老友邮差 系咪 三角人物， 神区港珠嘅食嗰条 冇错啦！快啲死全家！我话嘅，问边个系二世祖啊？嗱，我就系二世祖，你唔老捻俾我见到你，死肥婆，屌你老母！节目时间差唔多，下集再见， ？OK，好啦，拜拜。 拜拜。